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最终同意乌云见关山林的还是庞若飞。关山林见到乌云的第一句话是：你来这里干什么？乌云想说我来看看你，但是他说不出话，嗓子眼里有东西堵着，他怕一开口会哭出声来。关山林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庞若飞和一个负责看守的警卫战士，他说： 你们出去。 庞若飞朝那个警卫战士抬了抬下壳，战士出去了。关山林看着庞若飞： 你也出去，我跟我老婆见面，你在这儿掺和什么？ 关山林的样子十分的傲慢，傲慢极了。庞若飞尽量不让自己生气，他说： 关山林，你要弄清楚，让你们见面是我决定的，我同样可以收回这个决定。 哼，那你就收回去好了，我回房睡觉去。 关山林说着转身就走。乌云急得不得了，庞若飞忙说： 站住。 他大度地笑了笑，朝门口走去，出了门随手把门带上了。关山林这才回过头来，现在房间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房间有30平方米，没有凳子，空空的，他们就面对面地站着。关山林突然像累了似的，绷紧的身子一松，穿在身上的那件特大号军装立刻就像是空了一截儿。庞若飞躲在窗外看着，他心想：关了他4个多月了，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副松弛的样子，看来让这个女人见他是对了。庞若飞听到他们开始站在那里说话。乌云说家里的一些事，说吴妈走了，李布走了，朱妈也走了。朱妈带走了泾阳和湘月，走后来过两封信，说已经在海城住下了，一切都很好。陆阳是晋中人带走的，当了兵，是师警卫连的战士。乌云就这么说着，关山林一直站在那儿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在乌云提到陆阳当兵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忽然掠过一道亮光。庞若飞在窗外心想：这个女人真是好生了得，一家上10口，大人孩子，主子仆人，男人一出事儿，该撤的撤，该疏散的疏散了，不声不响，滴水不漏。若是战争时期，到哪里去寻这样出色的后勤部长呢？庞若飞想着想着，又听到乌云说：家里都安顿好了，你放心吧。 关山林脸上是平静的神色，样子是放心的，或者说有他这样的后勤部长，他压根儿就没有担心过。乌云又问，你怎么样，还好吗？ 还好，怎么也没怎么。他们怪我的脸，这些狗娘养的。 乌云的身子轻轻地颤抖了一下，似乎想伸出一只手去抚摸他的脸，但是又忍住了没摸。庞若飞心想，这个女人厉害呀。这时候他又听乌云说，你不用理睬他们。关山林哼了一声，乌云又说，一切都会过去的。关山林狠狠地说， 我饶不了这帮兔崽子，我会把他们一个个活撕了。 我知道你会，你能够做到。 我当然能够，我怎么不能够？你看着， 你面色发红，是不是身体有些不舒服？ 唉，晚上睡不好觉，他们不给褥子，没法睡。 我来给你看看。乌云说着就移过去，他先抓住了关山林的一只胳膊，两个手指头搭在他的手腕上，替他号脉，然后看他的舌苔、眼底，他们靠得那么近，关山林比他高出很多，至少高出一个半头，这样他要检查起来就很困难。但是乌云不让关山林弯腰低头，他就让他那么站着，他自己用力地踮起脚来，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一只手翻开他的眼皮。他检查得很仔细，他的呼吸长久地吹拂着关山林的脸。关山林一下子把乌云搂住了，连庞若飞在窗外都感到一阵激动。关山林把乌云搂得紧紧的，乌云的整个人都靠在他的怀里，头抵在他的下巴上磨蹭着，他的嗓音有些哽咽，很轻。乌云说，没事儿，你没事儿，你结实的像头牛。 我没事儿，我是牛。 你能扛住的。 嗯，我能扛住，当然能扛住。 乌云伸出一双手环住他的腰，双手在他背后结成一个死结。关山林在他的死结里一动不动，一点儿也不想挣扎，他们就那么互相搂抱着站在一起，一直站了很久。然后乌云稍稍地松开他，抬起脸来看着他。郭政委的事儿听说了吗？ 听说了。 我一听说这事儿很害怕，我担心你，我担心你也会出事。 哼。 关山林冷笑了一下，他冷笑的那个样子很怪，让人无法分辨那是什么意思。你不会走这条路吧？你会吗？ 关山林没有说话。 乌云 自己回答说：你不会，我知道你，你绝不会走这条路的。你一生都讨厌这么做，是不是？关山林目光呆呆地说：他们太侮辱人了，他们就是想把人往死里逼呀。那你就跟他们斗，有什么好怕的？打仗的时候，子弹炮弹不也把人往死里逼吗？这跟打仗不一样，没有子弹和炮弹，你连枪声都听不到啊。那又怎么样？你就认输了吗？ 不是认输，老郭他也不是认输。 不是？又是什么？你怕倒了，你就是承认自己输了，你帮着人家把自己杀死了，还有什么比这输得更惨呢？ 你不懂，你不知道，你什么也不明白。 关山林的声音有点怪，悠悠乎乎的，让人听了没有着落。吴云有些警觉，抬起脸来看着他。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郭，那也是一种斗争。 乌云的心提了起来，脸开始泛白。不，他不是斗争，是逃避。 那是你的看法。 我不管看法，我只是不喜欢这样。 可惜不是你。 你是说你是你？你要是老郭，你也要走这条路？ 我没有说这话，我为什么非要说这话呢？ 不说也不做，我让你活着。 这么活着比死了还痛苦。 乌云睁大眼睛看着关山林，似乎有些不相信他的话。不，不，我不想听你说这种话，我不许你说这种话。你要活着，我只要你活着。乌云抓住关山林的手臂，用力地摇撼着。你听见了吗？我要你活着，活着，我让你活着。关山林站在那里不开口，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关山林真的像是无所谓了，像是被击垮了，像是什么也不想了。他的那个样子让乌云受了重重的打击。乌云的摇撼和叫嚷对关山林一点作用都没有，甚至相反，让关山林觉得有些可笑。乌云看出了这点儿，他有些绝望了，真的绝望了。乌云从他怀里挣出来，推开他，站得远远的。他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关山林，他大声地说：我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你会是这个样子。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你的勇气呢？你的信念呢？你的精神呢？他们到哪儿去了？他们都到哪儿去了？都丢掉了吗？让狗吃了吗？你不是一直都是个男子汉吗？你不是一直都是个战斗英雄吗？现在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哪儿？你说过，你不低头。你说过，今天你被打倒了，明天早晨仍然会升起来， 你说过的话，这话我永远记着。但是你的，你是忘了吗？你是把他们忘了吗？你知道不知道，那天开批斗会，我就在台下，是他们要我去的。他们推你搡你打你，把你往地上摁，你没有服输，你在喊，你喊革命军人誓不低头。我在台下，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把你摁倒在地上，我在心里为你骄傲。我想这就是我的丈夫，这就是我的男人。他们就是把他永远摁倒在那儿，他们就是把他打死了，我也会为他骄傲。吴云说到这儿，泪水流了出来，顺着他秀美的脸颊往下淌。过了一会儿，吴云又说，可是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现在你却去想死，想一死了之。好啊，这是个好主意，真是个好主意，这个主意太妙了，妙极了。你一死，什么都结束了，他们不会再逗你了，不会再折磨你了，你也用不着睡没有褥子的硬板床了，他们也不会拐你的耳光了，你解脱了，彻底解脱了。哼，好吧，你这么想，你就去死吧。你可以这么做，你有这个权利。你放心，孩子，我会把他们带大，不用你操心。你要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也可以不告诉他们你是怎么死的。我会为你撒这个谎，但是关山林，你听着，我会瞧不起你，因为这个我会鄙视你，我会每年在你的忌日到你的坟前对你说，你是个逃兵，是个懦夫，是个胆小鬼，我一辈子都恨你，我恨你。乌云一口气说完这些话，放声大哭起来。他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孤立无援，全身都在剧烈的发抖。他的绝望的哭声淹没了整个房间。关山林站在那里看着他，在乌云说那番话的时候，他什么反应也没有。现在突然的，他的腰板挺直了，他的胸膛挺直了，他空了一截的特号军装又鼓实起来，绷得像一面战旗。又有什么东西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体内部。关山林朝乌云走了过去，他伸出双臂把他重新搂在他的怀里，像搂着一个孩子似的搂着乌云。他伸出一只大巴掌为乌云擦去脸上的泪水，他的手掌一下子变得湿漉漉的。他笑了，他轻轻地说，傻瓜，你真是一个小傻瓜。他就说了这么一句，别的什么也没说，但是这已经足够了。乌云浑身发软，仿佛刚才那一番话是把他的全部精血都耗费光了。他是拿着整个生命去做了决断他退路的最后一搏。乌云重又伸出双臂去，让自己的双手在他的身后结成一对死结，让自己的脸牢牢地焊死在他的胸前。 他无法止住自己的泪水。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们不该打你耳光。乌云说完这句话，泣不成声，几乎背过气去了。庞若飞站在窗外，心里像是推倒的五味瓶，感慨万分。庞若飞想，关山林这个高地的难以攻克，看来是有理由的。有这样一个女人，那个高地就算是打废了，你也休想占领它。那个高地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固若金汤的。庞若飞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对手，从理智上说，他得承认他根本无法战胜他和他，他们是最好的联军，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水乳交融的同盟者。但是有一点庞若飞是明白的，他不能继续让乌云待在他的身边，如果那样，恐怕他连最后的幻想也没有了。这回轮到庞若飞犯错误了，他把乌云弄到专案组谈话，他试图攻克这个看来十分娇小的女人，他以为他所掌握的那一大堆材料至少会让乌云保持一种沉默，他没有想到乌云是那么强硬，他根本就不想沉默。乌云跟他大声的争执，竭力的为他的丈夫辩解和抱不平，不管庞若飞拿出什么样的材料，乌云都置之不理，庞若飞一点儿没有吓唬住他。乌云甚至固执到只相信一件事的地步，那就是她的丈夫是无辜的。乌云怎么会这样呢？他把庞若飞激怒了，庞若飞生气地拍桌子，乌云也拍桌子，他寸步不让，他那个样子简直和泼妇没什么两样。庞若飞不得不下令把他关起来，但是乌云只被关了两天，两天之后他们不得不放了他。乌云两天没去单位上班，一个叫白淑芬的同事到家里来看他，白淑芬看到的只是两个无人照看的孩子，那个14岁的孩子一动不动地蜷缩在黑冷的墙角，白淑芬几乎没有发现他，而那个7岁的孩子正躲在床底下，把一大把从褥子里翻出来的发了霉的饼干往嘴里填，他饿极了。白淑芬搜罗进了饭柜，给孩子们做了一顿疙瘩汤，张罗孩子们吃了，吩咐他们不要到处乱跑，然后他把孩子们倒锁在屋里，匆匆地赶回厂里去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白淑芬是厂里最早起来造反的群众组织负责人之一，他那个组织的名称叫红色军工。161厂的造反组织由于由军工们组成，战斗力极强，他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他们冲进了军代办专案组，勒令专案组放人。乌云是161厂的人，军队无权扣押，军队必须支持左派，军队要是不支持左派，就不是人民的军队。专案组打算派出警通连弹压，但是军工们大多是复转军人，对他们来说，警通连那些战士都是新兵蛋子，三尺半军装都没有穿热，哪里配跟他们交手？他们告诉那些如临大敌的战士们，拿枪的姿势不对，不够老练。他们言传身教，从那些一脸严肃的战士手中卸下枪，比划着教他们怎么拿。枪口别对着人，容易走火，伤着自己的人。枪口朝下，这样抬手就能激发，迅速而快捷。要侧身站着，枪护着裆，别大巴叉的愣在那儿。别人脚一踢，手一拽，就夺了你的枪，你连信儿都不知道。有的战士怯怯地红着脸说：“老兵，你打过仗吗？”被问的老兵就大言不惭地说：“知道抗美援朝的事儿吗？知道中印反击战的事儿吗？”“没打过仗。”“没打过仗能叫老兵吗？”“这不打仗打腻了，才脱了这身黄皮干上军工的吗？”这么一说，两下的距离就真格地显了出来。那些军工造反派们像回了家似的，楼上楼下到处窜，问能不能看到大参考，问哪有厕所，问中午饭怎么解决，连机要室的门他们都敲过了。还挑剔地说，军队的大字报栏太小气，不够贴两块尿片的，有机会到161厂参观一下，看看161厂用造坦克的材料制造出来的大批判专栏，足有半条长城那么长，那才真正充满了革命豪情和革命斗志。专案组所在的大楼里一片混乱，局势根本无法收拾。庞若飞闻讯匆匆赶到那里，白淑芬立刻带着一大帮人把他团团围住。白淑芬口齿伶俐，严厉地斥责他为什么不执行文革中央小组的指示，为什么不支持地方上的革命造反派，为什么扣押造反组织的成员。白淑芬说，你们这是镇压左派力量，你们这是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唱反调。白淑芬还扬言，如果不交出人来，他们将立刻联络全市的红色军工组织围困军代办，武力抢夺自己的战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而事态是由军代办引起的，一切后果将由军代办的一小撮人负责任。庞若飞发现自己在这帮兵不兵民不民的军工造反派面前毫无施展之地，他们完全是一帮无赖，是一帮兵痞子，你跟他们在一起有什么游戏规则可讲呢？ 庞若飞不想让自己跟这帮人纠缠在一起。军代办的形势并不太糟，可以说形势很好，一二把手现在都被揪了出来，不管死了的还是没死的，对他庞若飞来说都不构成障碍。他的面前实际上已经是坦途一片。至于那个女人，他们要她就给他们好了，他对他没有更多的用处。庞若飞很委婉地对白淑芬说，你们现在可以把人带走，不过，哼，说到这儿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他对你们的真正用处恐怕你们还没有认识到吧。白淑芬没有料到庞若飞会那么爽快地答应交出乌云，他为对方的儒雅和自己的过激而感到有些羞愧。为此白淑芬甚至有些讨好地向庞若飞投去媚态的一瞥。事情过后，白淑芬才想到庞若飞那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他说的他的真正用处是什么呢？白淑芬苦思冥想，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出来。白淑芬最终的判断是，那个精瘦而行动敏捷的副政委是个怪人。1967年7月，在白色小楼里被关了整整6个月零2天的关山林被释放了。他被通知审查结束，可以回家。结案意见在他被释放时跟他见了面。意见是，经审查，关山林同志自参加革命以来，在战争年代中的表现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同志。49年青树坪战役属战略判断错误问题，组织已有定论，不再追究。解放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山林同志曾先后2次犯错误，并各受党内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1次。这2次错误查有实据，不再改正。文化大革命初期，关山林同志对运动认识不足，对群众的革命造反行为有抵触言行，经邦教有所认识，仍属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关山林在看过这份结案意见时没有看懂，他觉得这份结案意见通篇都是废话，连一个实质性的东西都没有。最主要的是他不喜欢意见书里那种口气，但是不管怎么他还是十分高兴，毕竟这一仗是他赢了。他们关了他6个月零2天，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打垮他，但是他们不得不灰溜溜地撤下阵去。他的阵地还在，他的军旗还在，他的志气还在。他伤痕累累，精疲力竭，但他仍然是胜利者。关山林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以一个自由者的身份走出那幢阴森孤独的白色小楼。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乌云来接他，乌云远远地朝他伸出手来，他也远远地朝他伸出手，他们手挽手地走出小白楼。院子里没有人，所有的人都在窗户后面看着他们俩。走出几步之后，关山林突然意识到什么，他站住了，把自己的手臂从乌云的手腕中抽了出来。他检查了一下军风纪，挺了挺胸，甩下乌云，大步向前走去。他的脚步坚定有力， 他的黄尘在七月的阳光下如滚滚的硝烟。他是一个军人，他得走得像个军人，即使是凯旋的时候，他仍然是个真正的军人。一个月以后，一份盖有国防部大印的命令由北京寄自关山林手中。命令说，鉴于关山林同志的身体情况不再适合长期担任领导工作，特令其离任总军械部西南军代办主任一职，离职休养，此令。关山林拿着这份离职命令，一时愣住了。他心中骂道：什么身体状况？见鬼！我有什么身体情况？我的身体棒棒的，什么情况都没有。这算是怎么回事？这是在搞名堂。他们凭什么撤我的职？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关山林好半天才弄明白，他是被解除军职了，他是被撵下台了。他们要他休养，要他这个才57岁、结实的能把炮弹头一口咬裂下一块来的老兵休养。放他娘的屁！他关山林需要休养吗？关山林被激怒了，关山林要到他的办公室去打电话，他要责问国防部的那些混账王八蛋，他们有什么资格让他休养？他们凭什么？但是关山林发现他已经进不了他的办公室了，他的办公室已经有人占据，雀巢鸠占已经不属于他了，他已经属于那个叫庞若飞的人了。庞若飞客客气气地对关山林说：想打电话吗？打长途？给北京打？是告诉你的老战友，你已经无怨无悔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你已经心情愉快地休息了。哈哈，是的，这真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真的应该告诉他们。啊，对了，我顺便通知你，我已经要营房部尽快修起你原来住的那幢住房，他们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你很快就会搬回你的旧居，你可以在那里继续打电话，你可以把你的喜讯告诉每一个人，让他们都来分享。庞若飞那个样子谦卑极了，好像是在讨好似的，但是连傻瓜都能看出来，他的眼神里有着怎么一种得意，那种得意分明是在告诉人：瞧，我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关山林受了刺激，他决定不在那里打电话，他甚至决定不打电话了。他心想，我打什么电话？我要直接去北京，我要面对面的跟他们说清楚，他们为什么让我休养。关山林怎么想就怎么做，乌云劝他别冲动，凡事从长计议，他根本不听，完全不听，背上一个军用挎包就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他到了北京，找到了他要找的部门，他怒气冲冲地质问：为什么撸了我？为什么要我休个什么养？人家莫名其妙，人家反问道：你是谁呀？你是哪个部门的？然后人家弄清楚了，就耐心地告诉他，离职休养的命令是组织上下的， 组织上下这个命令是有道理的，组织上不会做没有原则的事。再说，离职休养又不是新的发明创造，又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来的，战争年代不就有吗？让你休养你就休养，等休养好了你再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嘛。人家干部部门的同志工作做得很耐心，反反复复地给他解释。后来人家解释完了，人家去看大字报了，问题没有解决。关山林并不罢休，你不给我解决，好，我去找国防部，命令不是国防部盖的大印吗？国防部不解决，我就找军委，反正我不能让你就这么把我给撸了。关山林一旦决定下来就干，找国防部，找军委，凡是能找的地方他都找了，其结果并没有什么两样，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下发给他的离职休养命令没有差错，组织的决定是有原则性的。关山林发现自己过于乐观了，他们根本就不打算理睬他，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他的事儿放在眼里。人民解放军几百万军人，休息一两个人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就连大象抖落一两片皮屑也比这分量大得多的。关山林感到得动一点脑子，你遇到牛皮糖堡垒了，硬攻攻不下来，就得换一种打法，打迂回。关山林开始找过去那些他熟悉的老上级，只要是在北京的他就找萧克、王震、王树生、洪学智、方强，但是这一招也不灵。他发现他们现在都自身难保，有的有职无权，有的天天在写检查，他一去还得拉着他诉苦呢。王树生大将对他说，算了，老关，叫你休养你就休养，现在休养比什么不好啊，安安静静养上一阵子，等乱过这一阵儿，你再出山，强死待在那里看猴戏。关山林坐在那里发呆，这一下他才意识到他真的是无望了。他无精打采地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王树生大将说，老关啊，走什么呀，别走，上回我的酒还存着呢，咱们找厨房要俩菜喝一盅。关山林像是没有听到似的，摇摇晃晃的，人已经出了院子。关山林回到了重庆，乌云看到关山林回来了，欣喜万分，问他结果怎么样，他不说。他胡子长了，眼睛抠了，军装的领子上一层汗泥，人往那一坐，半天半天没有话说。乌云知道事没有办成，不能再问。那时候家已经搬回原先住的那幢小洋楼，家具和部分抄走的东西也给退了回来。乌云就让再度分配给关山林的公务员李布去买鸡，自己亲自操持炖了给关山林补身子。关山林解放了，乌云考虑可以把山东海城的两个孩子接回来了，关山林却说革命尚未成功，以后还有恶仗打，孩子在身边碍手碍脚，把孩子放在老百姓那里就像把鱼放进大海一样安全可靠。乌云说， 你现在都休息了，还有什么恶仗打？ 关山林生气了，你懂什么叫休息啊？休息就是打仗打累了，烫个脚，打个盹，喘口气儿。休息又不是死，不死就还得打。 好好好，你打你就打，干孩子什么事儿？你要打仗，总不能老把孩子泡在大海里不管吧？ 怎么不干孩子的事啊？怎么不管了？我就是不干孩子的事，我就是不管。你革命几十年了，你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呢？ 哎，我不懂什么道理了？我不懂什么道理了？我要怎么样才算是懂道理呢？ 关山林看着吴云，一字一句地说， 道理就是，一个革命军人，在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他就没有权利撤下战场。 吴云被这句话说得无言以对。吴云悲哀地想， 哎，这个人呐，一辈子都在想打仗，想打仗都想疯了，他想打仗都想得自私透顶了。 吴云忍无可忍，他们大吵了一架。吵过架后，关山林的脾气坏透了，看什么都不顺眼，有时候他把孩子揍一顿，有时候逮住李布出一通气，而更多的是找吴云吵架。他仿佛是喜欢上了跟吴云吵架，在这方面他简直就跟一个坏孩子似的。吴云有时候让着他，有时候实在被逼急了就跟他吵一架。子宫摘除之后，吴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烦躁，他俩吵，李布不知所措，只好把惠阳、襄阳带到外边去，躲开家里的这个战场。其实惠阳和襄阳都不在乎这个，他们正好是家里最不在乎大人在干什么的两个孩子。李布把他们带到外面，惠阳就找一个避静避光的地方继续躲起来一动不动，襄阳到处溜达，找可以收藏的东西。倒是李布自己拖着腮帮子坐在那里想，他们是那么令人尊敬的人，他们这是怎么了？李布对此一点儿也想不通。有一次他们又吵了，吵得很厉害，关山林还打了乌云一记耳光。乌云被激怒了，朝关山林扔出一个暖水瓶，接着吴云把能够抓到手里的东西都朝关山林扔去，关山林躲也不躲，有一只闹钟差一点就击中他的脑袋。关山林站在那里恶恶地朝吴云冷笑，吴云朝他喊，关山林，别人一点也没说错，你就是个军阀。李布傻了似的站在那里，他完全不相信他所看到的一切。事情过后，李布帮助乌云清扫一片狼藉的战场。乌云说，不用你，我自己来。李布实在忍不住，吭吭哧哧地小声说，阿姨，你跟首长，你们都革命一辈子了，为什么还吵架呢？你们这样让人看了心里难过，你们就不能不这样吗？乌云抬起身子来看着李布，把李布看得手脚都没处放了。乌云轻轻地叹了口气，哎，你不懂，你还年轻，这种事儿你不会懂的。乌云说完又低下头去扫地，他们整整往垃圾箱里 搓了几簸箕、垃圾和碎片。李布发现乌云的手被碎玻璃割破了，连忙找来急救箱。乌云自己给自己消了毒，自己给自己包扎伤口。乌云抬起头来看着李布，面色十分的平静。然后乌云说出了那段令李布永生难忘的话。乌云说，他呀打了一辈子仗，现在他休息了，没仗可打了，他心里有火，你不让他把火发出来，他会憋死的。他失去了战场，他没有对手了，现在我就是他的对手，我来跟他打。我们是夫妻，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把仗打到最后啊。1967年的秋天，关山林搬进了干部休养管理所。这一年的秋天，他的双鬓出现了大量的白发，他突然之间衰老了下去。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